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本是多降雨的天气，但是降雨整体不大。今天白天还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您户外活动。主要降雨呢是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上午，雨量并不大，外出呢带上雨具即可。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大家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而且呢是八月的最后一周了啊。每个周一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点呢都跟大家去聊一聊大家遇到的一些家装的问题，包括改家呀、买房啊等等等等。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啊，刚刚我们说了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北京文艺广播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或者24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来，先请出周一的固定两位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泽，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好，非常好啊。话筒没声，来再说一遍。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好多了啊。来，还有一位呢，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今天没视频直播又有点糟蹋，因为今天咱四个人跟商量好了一样，你们俩穿的都是暖色的衣服，我们俩穿的全都是黑白条的衣服。 是是是是， 很有默契啊。 是， 好，来吧，咱今天直奔主题啊。因为今天还是有四位朋友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我们筛选出了可能比较具有个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之前呢可能出现的比较少，又遇到的一些新的问题。来吧，先看第一位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能看到他的户型图了。这是韩有忠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窗户都特别的小，能不能改大点啊？还有目前我们家的餐桌就是放在厨房外边的那墙边，每次用都得搬出来，能不能帮我规划一下，把这餐厅设计一下，谢谢专家们。来吧，咱们先说窗户小的问题啊。其实还有一幅图片呢，大家可能看不着，这个就是它的室内图。这个窗户怎么说呢， 还行， 就还行哈， 还行， 正常，虽然不算大，但也没有说想象中那么小。后来我们沟通了，说它每一个屋子的窗户全是这样，只不过其他屋子比较乱，他找了一个没东西的屋子给我们照了一下。我每个屋子都是这么大，而且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大的窗户了 啊，因为房子小嘛，所以说会显得窗户稍微大一点。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像工作这么多年来，只是几种情况改过。第一呢，就是独栋别墅，像这种情况下没人管，我们对于房子的外观没要求， 拆了都行。 什么叫没人管？还是有人管的啊。不要瞎说， 很多小区还是不能改的。 对对对对， 但是改过确实真是改过，实话实说啊。然后呢，这是一，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那个就像这种楼房的情况下，我只改过一次。这个一次是在哪儿？是在一个家属区里边，然后呢是在一个特别特别背，然后还被一栋楼挡着的一个地方，就是偷摸改了之后，没人都发现了。 你看，听见听见关键词偷摸， 就是改也行，只不过是偷摸改啊。 对对对，原则上这个是破坏外观的，是都不允许改的。哦、所以说这个像咱们这个前边光线那么好，然后那个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实话实说，对。 哦，就是哎、嗯，关于改窗户这件事是怎么都不行是吧？ 你破坏外观了，因为你想这个别人家都没改，只有你一家改了之后，嗯、就嫌你家窗户大了，那这肯定不合适啊。对不对？ 哦， 对对对， 那这样咱们再退一步说，从安全角度来讲，你把窗框夸夸夸夸夸。凿大了是不是也不太好？ 这个不一定。现在要说是什么呢？先说是它是房子什么结构的。如果说是框架结构的话，其实没问题。我们能够知道所有的力都是从上向下传导的，而框架结构呢会有柱子，会有梁，其他的地方其实是不承重。但是比如像我们现在经常能够见到的砖混结构，窗户上边的力通过哪儿传导呢？它是从窗户上边有一个梁，这个梁不是通常的，可能也就是大于窗户，可能也就一边有个30公分、30厘米的这样一个尺寸，然后就向窗户两侧的墙向下传导了。我们如果要是让它变大的情况下，可能就是比如说往下凿一凿或往两边凿一凿，这种可能性比较大。那这时候就很有可能对于我们的受力的传导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从安全的角度来说，也确实真的不是特别的建议。 非常好。 我也给您宽宽心啊，就是您家这窗户我们看了照片，真的还行。南边有一个楼盘，也是老楼盘了，人家呢还美其名曰叫设计师广场，就是这个特有设计概念，从外边看是挺漂亮的，里边那屋子，哎呦，那小眯缝眼，就那窗户啊全是眯缝眼，就那么一细窄条，采光吧倒还凑合，但是您想窗户肯定是越大采光越好啊，你就那么一溜，哎呦看着也别扭，然后我当时就说：“哎呦，我天哪，这窗户！”后来人家还，对对，就当然啊，我们都一般都知道窗户是不能动的。我就去我朋友家，正好他就住在那儿。我说：“你这个看得清楚吗？”挺好的，还行。他媳妇儿个儿低，就是我媳妇儿没见过什么风景，窗户够不着。哎呀，挺有意思。您这算大的了。来来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家的餐厅没地儿放。 餐厅，哎，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看家里边的一个情况，像每次都往外挪，您为什么不从外边放一个直接放一折叠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厨房里边？ 他肯定是买了一个那种， 而且厨房其实也并不大，4.1平米， 对， 然后再放餐桌，这个尺寸其实真的是蛮小的。 不是，他的餐桌是放在外边的那个墙， 靠墙的那个， 外边靠墙的那个位置， 就是挨着厨房， 每次都得把它搬出来。 哦，搬出来， 哎， 啊啊啊，那我就理解。 他想固定有一个把餐桌放在那儿也不碍事儿的地儿。 其实放也就只能放在这儿。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您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我们现在出了很多的这种多功能的家具，比如说像我们的茶几跟餐桌，它是一体的。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改变它的高低大小的这种形式，真的特别好用。 你是说一面可以固定在墙上，然后使完了拿一个手指一抬，它就能收到墙上去那种是吗？ 对，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怎么说呢？升降餐桌。然后这种升降餐桌的话，平时往低降一降的话，可以当茶几；往高了一点放的话，可以当餐桌。这种形式其实真的是蛮方便，比把这个餐桌挪来挪去的话要方便很多了。因为我们现在。这里边的尺寸其实还真的是有限，这20平米其实我认为可能是包括了一部分的过道还有卫生间一部分的过道的这种尺寸，也就是面积其实真的不是特别的大。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就可以考虑考虑这种多功能的这种家具的使用形式。 对，只能靠家具来解决一些问题了。这大哥也跟我说，他们家现在虽然有餐桌啊，说搬出来呢，有时候确实懒得搬，就在 茶几上吃， 直接站那儿吃了。而且最关键，有了这餐桌的存在吧，显得他们家地儿特小， 而且挡路， 占了一个大过道嘛， 是， 你从哪儿过都得稍微绕着点走，特别别扭。所以我当时在微博里边跟他回复的也是，我要建议您把餐桌处理掉，就别要了。茶几也是不错的一个用餐环境， 来朋友呢。 来朋友席地而坐， 嚯， 对吧？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茶几，或者说可以变形的茶几，现在有那种，大家也看过那个小视频，应该是有一种桌子，你稍微一转， 中间就啪又转出来一块，那就能面积瞬间大一倍还多呢。 嗯嗯， 对，大一倍是多，但是会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呢，其实更多的是概念性。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的这种五金件其实并不是那么的 牢靠、 经久耐用。对，还是那个我们常规一点，就是升降的这个其实很好解决，然后折叠的也是很容易解决的。 嗯， 这种形式都问题不大。 那比如说把它做成一个开放式厨房呢？ 很多人家接受不了。很多人家对于油烟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厨房的这种脏或者是乱，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存在，所以说有些人是接受不了开放厨房的。 嗯， 如果真能接受的话，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岛台，那真的还挺好的。 是的， 嗯嗯，其实真的就在这个餐厅跟厨房中间这个过道这儿放一个餐桌挺好的，因为他们家的卫生间跟他的卧室 C 正对。中间隔一个餐桌多好啊。 嗯， 虽然麻烦了一点，但是也起到了一个屏风的作用。 对，真的，您家要是再装修的话，一定要听一下王设计师给您的一个建议，特别的好，又时尚又省地方， 对吧？ 对，特别对，双手赞成。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关注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宅数字876。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继续，我们回到住在876，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接下来可以看一下第二位朋友发来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2就可以了。这是听众雷拉真 Q 的问题啊，他说：“我这个房子的格局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咱一个一个来吧，因为他的问题确实比较多。这个格局需要注意点什么？我估计可能是问谭博士的。来看一看他的户型，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 来先说， 好好说啊，人家正住着呢啊， 算是奇葩户型。 算，确实这个户型怎么看是怎么别扭啊？ 嗯， 枪型也可以，刀把房也可以。 嗯 这个没法让我说太多。 对，因为你看，你看到这个图，我跟小胖共同的认识就是，他的客厅真的肯定阳光很差， 对， 肯定阳光很差。咱先不说他是不是 卫生间似乎也都没有窗户， 对， 就厨房一小溜，所以这个 是的。我们推断啊，这个房子应该也是一个老房子，而且后边人也说了是90年代的板楼啊，这个房屋结构呢。挺好啊，南北通透的。 对，你现在是跟刚子站在一起是吧？ 但是我相信刚子是能改的。哎，那你比如说博士，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地儿吗？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大格局我们动不了。 他这个房子除了说格局户型不好之外啊，格局在硬伤上，所谓空间心理的硬伤还真没有太大硬伤 啊， 因为 他缺角吗？ 啊，对不，你听我说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是刀把房，最忌讳卧室的床头，比如在被刀把砍到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地方正好是厨房、卫生间，还好很多。 对， 如果是个卧室，那人在那边睡眠是会有很严重的问题的。 嗯，反正就 缺角肯定是缺角了 啊。 这个房子在我看来，缺角已经不属于它的问题了。 明白。 嗯， 所以还好哈。 对，退而求其次还好， 还好， 还行，还行， 还行，还行。好好，好不难为你了。咱们看第二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这个是90年代的板楼啊，阳台位置是朝南的，中间的客厅完全没有采光，只能靠灯光来改善吗？这就刚刚我们一眼看到的问题，客厅采光有问题。这个，来吧，妙手来吧。 嗯嗯嗯，其实 有什么好办法？ 其实这个房子呀，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怎么说这个事儿呢？您看我们入户门那一侧，它是其实是北侧的。这北侧的话，它这儿有一个窗户，还有一个入户门，那这事儿就一定说明了，它应该是外边还应该有一个楼道，或者是逃生通道的。 就是90年代的，就比如说前三门大街，就包括哎，对，那种连廊，就这样的房子我原来租过，有很多，而且我原来租那个就是类似于这样，只不过是，厨房和卫生间的位置完全一样，客厅基本没有，但是一室一厅的，把这个连边这卧室放到上头去，一室一厅的房子，其实如果要是一室一厅的带一个阳台，我倒觉得还不错， 就采光还很好， 是的，是的。 但是毕竟家里边，抱歉，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然后毕竟这个家里边还是两居室的需求还是更多一些，一居室还是不是很现实。而且这种房子其实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每次都会从这儿走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窗户可能都是给它加个隐私膜或者拉个帘子，基本都是遮挡的， 就是，私密性差， 对，隐私性稍微会差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采光，其实尤其是像北侧采光几乎就没什么了，想进入到客厅里边就特别特别少了。然后现在所有的采光其实也就是从南侧这一点进来的，您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我们因为现在主卧室这一块常规上就是这种摆放形式，进门右手边是一组柜子，再是一个床，其实您可以考虑考虑，为什么一定非得要在这儿加一组柜子呢？柜子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呢？如果要真的不在这儿的情况下，那么其实可以最大限度的可以把阳台也就是南侧的光线引进来，然后把我们整面墙都给它增加一些采光的这样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您可以奔着这个方向去走一走的。所以说要是我去用这个房子的话，我一定会将这种柜子主卧室的衣柜调到其他的地方去，然后将主卧室的这整面墙我们给做成采光性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可以从最大限度的从南侧的光线引进来，而北侧的这些光线的话其实真的不是，第一它拐着弯的，毕竟像先进厨房进卧室，然后防盗门它也一定是一个密闭的，所以这侧的光线真的别太指望着能有些什么很大的改善 了，也透不过去， 对，透不过去，所以说您还是更多的从主卧室的这堵墙上来去考虑考虑吧，能够解决很多应该是。 其实像这种房子呀，如果是两个人住啊，不知道这个雷拉大概年纪是多大，如果是小两口住的话，我觉得会非常舒服。首先次卧其实您可以把它开发成一个，因为它是离走廊相对近的，我们判断您是有走廊的， 一定有， 从户型图看应该也是这样的。这边呢可能隔音不是特别好啊，您如果要真的在这边居住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会有点乱，但是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功能房，比如说可以书房也就有点乱了，比如说您可以把健身器械放在这儿，对不对？甚至餐厅放在这边， 这个可以有， 就是这些功，因为它毕竟也不算特别大的一个屋子，所以您在这边可以做一些功能性的东西，而且把您喜欢的，比如说一个游戏厅啊、展览室等等等等，您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像刚才说的那样呢，就是我比如说把这个主卧和客厅的墙，我即便我不摆柜子，我即便把墙打掉，因为纵深太深了，所以光线能进来的可能性也相对少，但是您别觉得就是我用人工光源我的采光就会怎么着怎么着，还是那句话，您去看那种五星级酒店，不是说人家五星级酒店的房间一定是坐北朝南南北通透的，它甭管朝哪儿，它里边的屋子给你的感觉都是亮的舒服，那就叫人工采光，不一定是在上边我安一个什么灯，它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的点状光源，会让您的屋子感觉很舒服很舒服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来看第三个问题，他说客厅装空调的话是只能从次卧走线出去吗？就是门口的这个次卧。 我知道不一定是从次卧室啊，包括像那个卫生间厨房这些位置其实都可以走的。对，这些位置都可以，但是我其实给您提个醒啊，厨房就是这个空调从哪侧走应该都可以，就是看我们怎么打孔怎么往外走的时候，而且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建议您选择走卫生间和厨房，因为第一距离是一样的，但是呢厨房和卫生间一定有吊顶，

其实它还是跟上一个户型一样，属于奇葩户型，这个更像是刀疤房。 嗯， 而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咱们刚才说过的，比如说这个刀疤这一块，其实卧室 B 靠那个西面这面墙，而它的床头放在这一块，这就相当于一个菜刀的尖儿，正好是对着床头， 就是刃儿， 对，刀刃。 就是您建议他把床头的位置调整一下， 床头最好不要调，调的话它涉及到一进门就 对 到床头， 就是人家床头， 对对，睡眠也不好。 那怎么办？ 我倒建议悬挂一些，比如葫芦之类的画，或是真的葫芦挂两个，能稍微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嗯， 哦， 哎， 我还 以为换一 铁床呢。 不，或者如果要是家里有人，比如说老公，直接给他起一个小外号， 哦， 就叫葫芦。 然后把他安排住在这张床上。 哎，这个简单了吧？ 哎，我倒觉得是个好办法，可以吗？ 有没有效果？得试验一下。 好吧，好吧， 名字很好。 好的啊，借着刮了个葫芦。来了人，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家卧室的房顶中间有一个横梁，而且几乎就是在床的正上边啊。 现在就不知道是卧室 A 还是卧室 B 是吧？ 卧室 A。这个我问过卧室 A。 从空间心理学角度，其实横梁它代表一种压力，横梁在床中间的话，对身体的等于是腰部的健康它是要注意的。我个人建议，如果出现这种房顶，最好是选择吊瓶，就不知道它的高度够不够。假如它能保持在2米5到2米6之间，我建议尽量吊瓶。 吊瓶哦， 不可能有2米6， 是整个做平了，是 对，做平了， 怎么2米6有不了的？真的 老房子可能是没有。 对， 要正常别墅，其实很多了，3层都是斜房顶，它就可以采取吊瓶，然后把筒灯装进去里面就解决问题。 说到这个，咱聊一聊啊。既然说到别墅了，现在有的别墅，顶上是平的，人家给它专门做成了，你发现了吗？ 有， 就做的跟那个度假似的，度假酒店是那样的顶。说到这房梁，真的是会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吗？ 它是类似于承重墙嘛，从空间心理学来说，或者是古建筑学来说，它就相当于一股横的作用力，一种无形的气场会在那个地方。比如在头顶上，你会感觉总有东西压着，在身体的中半部分的情况下，也会感觉胸闷。它这个是一种磁场，但其实也未必所有人都会有这种反应。 哦。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在去设计的时候，我们这儿有一根梁，哎，吊瓶是一种可能，但是有些时候房子可能真的没有 尺寸，吊瓶做成错层的， 错层是一种，我给弄了很多根梁， 哦， 对吧？木梁的形式结构有很多嘛， 这个也可以吗？ 一个显得突兀， 我觉得不可以， 我做五根，这样就平衡了。 博士的意思，本来一根梁压力就很大了。五根梁， 五座大山，五指山啊！ 我觉得不可 以，你是要成精啊，孩子。 这个在现在很多中式型的宫殿式建筑或是会所，确实有这么干。 对， 坐在大厅上， 是的， 它确实很气派。然后在每个梁上还镶进了筒灯，然后一照射下来之后，整个大气感很大。但那个是酒店大堂，在家里我 就它得都够高才行， 对，因为它挑高到5米以上。 好吧啊，那你说如果不能做平，还有什么方法吗？ 尽量至少也做成错层，就不单单是一个梁悬在中间。太低的话， 刚子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遇到过呀。 你是怎么处理的？忽略它，还是又做了几根？ 不是这样，我给您提个建议啊。那个刚才博士说的这个错层，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假如这根梁正好在床上，您可以怎么办？我们的床通常情况下是1米8、1米5、1米8，您可以将这个梁的面宽，梁的宽度大概在20到30之间，您别让它变得这么宽，您让它实际变宽，实际变宽，您变宽到2米5。就相当于从这个床顶上做了一个造型一样，然后从两侧再翻上去，尺寸可能就会好很多。 错层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对，那么我们在床上看到的尺寸仍然还是平的。 对对对对 对， 这样会好看很多， 对，会好看很多。 是是是， 这个还好，好的，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呢，再来看一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实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4就可以了。北京文艺广播，来，这个苏 C 王啊，他说了，我们家的客厅是一个大问题，我都不知道沙发和电视该放在哪儿。来，这个小妙手刚子， 嗯，我想先知道窗户在哪儿。这个 客厅没有窗户。 No 窗户 啊，没有啊。 对 ，Yes， 嗯， 如果真是没有窗户，这还真是有点难受。那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我家的话，我可能会，我可能会有几种可能性。 嗯， 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将这个沙发呀放在就是我们进门正对着那面墙，然后将电视墙和这个叫和我们的入户门在同一面墙上，这个呢是一种可能。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要规规矩矩的，因为这个房子说实话挺难受的， 是的， 对，特别难受。您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异形的形式来去做。这异形的是什么呢？您比如说，说最简单的例子，您可以将我们的这个客厅的沙发在对角的形式来去做。您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沙发放在阳台的那个角，把那门那个地方稍微的挡一下，然后在阳台里边做出来的一个地台，然后以地台的形式呢，能够我们从沙发上上去之后，里边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可以有一些专门的小茶室啊，这种形式还会有。而这种沙发一定是低矮的，就是相对来说，很多人会感觉更容易、更愿意做一些低一点的，有些人会坐在地上，不坐在沙发上，都会有。所以说，您可以考虑以对角线的形式来去用，也是一种办法。这个听着好像很难受，但是我们之前真的还这样去做过，效果还真的是蛮好的。就是将从沙发上然后进到另外一个空间里边去，这种形式其实也还挺多的。而且这个空间也会蛮有意思，沙发您尽量忽略它是沙发的一种形式，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或者是想象为是我们的一个平台，或者是可以可坐可卧然后可躺可睡的这样一个平台，这种形式可能会更好一点。而电视的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不一定非得要有电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觉得。所以说您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们可以将卫生间或者说是这个过道这个地方做一个整个的投影幕布，那这时候感觉其实也会好。 对， 所以说您可以将就是改变一下我们正常的常规的这种装修设计的思考方式，有可能会把这个房子的跟别人家就是与众不同，就是有点意思。 真是这样的啊，这个房子的客厅呢，好像大家都觉得我沙发一定要靠着墙放，对吧？但是呢，您又找不着一个特整的墙，比如说只有一面，这是靠东的这边的墙。但是又觉得我沙发放在这儿的话，电视放在哪儿呢？啊，难道放在靠西的墙上吗？离得好像又感觉远了点，得有4米多的距离。但其实您像刚子那么说，可能说起来好像大家觉得，什么意思？好像没太听懂。没关系，如果您后续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刚子可以简单的给您画一下， 画个手稿， 这样的话就能让您更加明白一些啊。您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博来跟我互动就可以了。来，咱们看第二个问题，这是说。之前听咱们节目说，一般啊，最好不要一开门就看见整个客厅，看见整个的屋子。他们家这个就属于一开门啊，所有的客厅一览无余。这个要做玄关，对吧？那玄关怎么做呢？坐在哪儿呢？刚子，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